宝贝，早点睡，喝热水，到后来变成开会，再忙无所谓，最后到一堆再堆，岌岌可危，亲人说再见，拒绝真的买醉，安慰崩塌在重生的宿命，失恋的梦里，放生和回忆到不清醒，装什么委屈，谈什么真理，再见亲人别靠近，凌晨一点一十一夜场偶遇情靠眼睛，嘿，又是你，寒暄中带着一丝犹豫，午后两点三十七手机里窥探了小秘密，宝贝喊你，你声音宝贝，早点睡，喝热水，到后来变成开胃，再忙无所谓，你冷漠无情无义，呼来唤去，不就是游子心，我依然爱着你，缘分像木马旋转不停，像突围困境，究竟洗脑一 像颗糖，从不敢放弃。

一束光照亮了迷茫，黑暗盛开灿烂的星光，会不会有一道伤划破了绝望，重生炙热的希望，我不会再彷徨。受伤不畏肮脏，不惧荒唐，偶尔的彷徨多了你的闪亮，让青春再发烫，闪烁炙热的光芒，望着海平面出生的太阳，映红你的脸庞，沙岸上我们赤脚追逐月光，写着我 黄昏的倒影，冷风一向你靠近，白色气息降雨。You look so wow wow， 不能都在回头看你，三条也乱了心跳。Let me take it out out。

情深刚起就红了眼眶， 冷冷心房。